这是来自于叶倩文所唱出的《我的爱对你说》，经典的老歌总是能让人回味很久，就像是一瓶很久没有开封的醇厚的美酒一样，味道永存，而且越来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雾霾的满天堵肺，到处塞心堵车，生活中的堵心堵肺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依然在路上。路的终点是什么呢？是家。由李宝群主编、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两只蚂蚁在路上》，12月6号至9号的晚上19:30，10号下午的14:30，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连续5场，距离奉献，不妨与家人或3-5好友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 整个沙漠。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北京今年的冬天来的是格外的早，如果呢你是一位滑雪的爱好者，今年呢不用再等待纷纷的雪花飘至，现在动身立马出发前往滑雪场，躁动起来吧。莲花山滑雪场可为您享受顶级滑雪体验的最好去处了。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体育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薛东阳。这个北京莲花山滑雪场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是咱们北京市的当时建成比较早的滑雪场，我们建于2003年，然后呢也是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滑雪场，我们离天安门只有55公里，它坐落于这个顺义区的张镇，总占地面积大约接近2000亩，一期的投资呢当时接近6000万元。这个滑雪场呢它为很多我们北京的这种市民的这种滑雪爱好者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大家白天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了下班之后开车，我们那还有夜场，然后在那儿等于大概7点就到了，能够滑到晚上的10点钟。 北京莲花山滑雪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张镇，现已发展成为京城滑雪中设施最全、环境最美、服务最优、场地最大的滑雪场。雪场呢现已开放初中高级雪道共7条，脱牵索道5条，缆车和单板公园，同时呢还有雪地摩托、狗拉雪橇等多种的戏雪项目，雪趣极浓，是各界滑雪爱好者的乐园。 我们北京莲花山滑雪场呢一个优势就是它离北京的市区非常近，这个交通非常方便，我们从这个京平高速薛家庄站出口出去也就是10多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所以它一个是交通方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既有我们高中初这种雪道，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将近15000平米的一个戏雪乐园，这里面的这种戏雪设备设施应有尽有，孩子到了我们滑雪场，他既可以去体验滑雪，还可以去体验这个戏雪，这个是跟别的雪场不大一样的地方。 对于滑雪者来说，你一旦爱上了它，就一定会迷恋它。而第一次滑雪的你，心里呢一定会很忐忑，但是呢你不用担心，雪具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当你真正领略到滑雪的快感，那么你就会爱上这项运动。 我觉得初次滑雪者，特别适合去莲花山滑雪场，这种它的定位就是定位于这个初中级爱好者。 因为我们从这个雪道设计上来说，还有包括我们教练的这种培训，它就是主要为这个初级爱好者提供服务的。其实对于初级滑雪者来说，首先是要从思想上要解放，不要认为滑雪是一个高危的运动，实际上滑雪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运动，而且它就是也体验了我们类似我们企业发展也是一样的，既要有速度，又要能够这个控制风险。其实滑雪就是这样，你只要是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个风险，你速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初级爱好者，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首先要消除一种恐惧心理，即使摔倒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是选择有利于自己身体姿势的一个摔倒。 滑雪呢是一项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冰雪运动，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身着鲜艳的雪服头盔，手持雪杖，脚踏雪板，在洁白的雪道上体验那种从未有过的速度与激情。 我们莲花山滑雪场呢是早场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然后我们的夜场呢是晚上这个6点开始到晚上10点。它从这个京平高速，还有或者是从京城高速走白马路过去都是非常的方便，大约呢就是从市区过去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然后我们雪场的这个设备设施呢，现在已经全部具备。我们现在造雪已经把这个初级道和中级道都完全造好，从接待能力上完全没有问题。我作为亚布力和莲花山滑雪场的总经理，我非常欢迎我们北京的广大听众来我们北京莲花山滑雪场，来我们亚布力阳光国际滑雪场去体现滑雪的魅力，体现运动的乐趣。 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也欢迎你来到北京莲花山滑雪场，一起驰骋在寒冷的冬季，把欢声和笑语留在这里。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0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干净的呼吸。 为什么？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6021-9900，6021-9900。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就是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7,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几个小时之前，大老板愿意用1000万把我春节的手拍起，没想到现在有人让我几百万买回自己的命。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最新一期《演员的诞生》让《解救吴先生》这部电影再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了大众面前，所以今天呢，就来和你聊聊这部电影。关于人性的题材总是沉重和残忍的，《解救吴先生》的剧作素材和灵感都是来源于真实的案例，并且呢，当时的受害者吴若甫扮演的是救了自己的警察，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但是呢，遗憾的是上线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人看，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我真没劲。 影片中的警匪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幽默感，也为这部严肃的电影增添了一点喜剧的成分。当时在看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绑匪还挺幽默的，不过想到因为电影的台词都是根据真实的事件还原过来的， 想起来也会令你细思极恐。虽然是一部警匪片，但既没有高智商匪徒滴水不漏的完美作案，也没有化身福尔摩斯的探员大展神威，而是由现实中真实的犯罪案例改编而来。歹徒的绑架手法呢非常简单，几个人装扮成便衣警察，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警官的身份逮捕了目标，铐上手铐押到车内，再按规定的路线逃跑。然而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十分有效。 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您这车呢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需要你配合一下。 与其说解救吴先生是一部电影，更像是对真实事件的完美还原。整部电影也透露着两个字，真实。片中王千源饰演的华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反派之一，他是纯粹的不掺杂质的恶，他的一举一动总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战栗感，恶到极致反而却流露出了一种诡异的人格魅力。其实不难发现，太多经典的反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明明在干一件偷鸡摸狗的坏事，却像神一样光明正大，恶到骨子里却不知悔过。曾经在金马上击败他夺得影帝的刘德华也承认，他的演技好得令我无话可说。 非常好，因为很久也没有看过一部就这么好的一部警匪片，因为这部片子的确是很真实的反映一个警察怎样去营救一个人质啊，很贴近生活的一部片子。 解救吴先生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又有大胆的戏剧化处理，另一个结局毫无悬念的故事在100分钟内保持了有效的紧张感和期待感。王千源塑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反派角色，主演刘德华、刘烨的表演都令你紧绷神经，也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国产警匪片。969光影未到，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呼吸，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那宿舍里的路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冬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生命是一段旅途，生活便是其中的过程。翻山越岭还是涉水乘舟，一切全凭自己。走在生活的阡陌中，不必让自己背负太多，淡淡听风才会走得更轻松。一些得到不一定会长久，一些失去未必不会再度拥有。重要的是让心在阳光下学会舞蹈，让灵魂在痛苦中学会微笑。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祝你周末愉快。 Will you still love me?